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雾，北部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3-4级。今天晚上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路况信息。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景山后海周边车流集中，文津街景山前街一线东西双方向，五四大街东向西，景山东街景山西街的南北双方向，地安门内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的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及平安大街的南锣鼓巷到地安门路口的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不畅。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首先呢，在这里要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希望您啊在勤勉工作之余不要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职场中的拼命三郎们积极上进、能力过硬的背后，可能就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吃身体的老本。上班族怎样摆脱职场亚健康，避免患上常见的职业病？健康加油站五一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和您分享职场的健康管理要点，让您活出幸福滋味。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 压力过大，三餐不能准时吃， 这让职场中的拼命三郎们的肠胃、腰椎、睡眠等纷纷亮起红灯。 上班族怎么摆脱职场亚健康，避免患上常见的职业病？ 健康加油站五一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和您分享职场的健康管理要点，让您活出幸福滋味。现如今特别流行这样的一句话，人在职场走，好多病都会有。腰椎病啊，可以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常见病之一了。其实呢，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台精密无比的仪器，每一个器官都相当于这台机器当中的零件，一旦身体的某一个零件出现了问题，就会对整个人的健康造成或大或小的隐患。而腰椎作为我们身体承上启下的部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现在啊，大家的工作生活都离不开电脑，经常是在电脑前久坐不动，保持同一个姿势，做事过于专注而忽视了腰椎的保护，最后弄得腰酸背疼，让自己苦不堪言。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五一特别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职场久坐族如何拯救酸痛的腰。 腰椎病可以算是职场发病率较高的常见病之一了。腰酸腰疼直不起腰，您的腰部健康是否亮起了红灯？ 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缓解腰酸背疼，让您紧急避险，防患于未然？北京积水潭医院物理康复科主任医师郭显峰跟您说说职场久坐族如何拯救酸疼的腰。 好，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物理康复科的郭显峰主任医师。您好，郭主任。 您好。 欢迎您的做客哈。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的来关注一下怎么样挽救一下这种腰酸背疼的腰。因为我们发现哈，这个很多人刚一上班之后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腰疼。这怎么好端端的过出腰疼的问题来了？ 因为腰痛是一个太常见的问题了，所以你大概一年四季可能只有在盛夏的时候，因为一到夏天吧，很多骨科病会减轻，其他时候都是站到门诊，可能能站到将近一半的病人 都是说腰疼，有这个症状来看的哈。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拯救一下我们这个酸疼的腰。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五一小长假出游就餐呀，别吃出胃肠疾病。每年的五一小长假之后，胃肠疾病的就诊患者呢都会有所增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暴饮暴食或聚会饮酒过度而引起的急性胃炎。在此，健康加油站特别提醒大家，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方面的卫生，吃东西呢要有节制，尽量保持正常健康的饮食习惯，一定要吃煮熟的食物。在旅途中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燥容易消化的食物，尽量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另外呢，也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持神志安宁，防止过度疲劳而引发胃肠疾病。相信不少朋友在五一期间都会出游踏春，一饱多彩春色的计划。提醒您，赏美景的时候别让过敏扰了心。春天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引起花粉过敏的植物啊，最常见的包括了榆树、杨树、柳树等等。对于有过敏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皮肤过敏的朋友，这段时间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果吸入柳絮、花粉后出现了过敏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同时，容易过敏的朋友应该少去花粉、柳絮比较多的地方。出门的时候最好戴上口罩，身上呢也要尽可能的穿得严实点儿。回家前要把身上的柳絮残留物清除干净，尽量不要带进屋里。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朋友，出门的时候不妨围上纱巾，或者是戴上墨镜，避免柳絮飞进眼睛，影响安全。另外，花粉过敏跟人体的免疫力也有关系。春天冷冷空气交锋，可能会导致免疫力失调，所以呢，大家要随着气候变化增减衣物，防止受凉感冒。野外登山是回归自然一个不错的选择，有登山打算的朋友最好穿一双鞋底沟纹深一些的登山鞋，免得打滑，而且呢，最好是高帮的，可以保住脚踝，下雨不会湿到里面。有心绞痛、冠状动脉硬化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不稳定的时候不能爬山。在爬山的时候崴脚也是常有的事儿，忍痛继续走或按摩都是错误的处理方法，因为这样会加速扭伤部位的血液循环，不利于恢复。正确做法呢是冷敷20至30分钟，不要再活动，72小时以后再热敷或者是涂擦药物。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害怕是一个人会很孤单，工作忙是否能够按时吃饭，没有我在身边，经常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物理康复科的郭显峰主任医师和您聊聊如何拯救酸疼的腰。要说到这个腰酸背痛，大家深有体会哈。但是不同的人啊，他这个疼痛原因是不是不一样的？通常比如说临床上到您这儿来就诊的，导致他腰酸背疼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基本上吧，在不同的年龄，他这个原因其实差异是很大的。我觉得呢，你像比如说坐在这个电台这儿，特别想跟咱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几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第一，比如说年轻人，年轻人呢，实际上一种是常见的，但是还有一种是危险的。 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啊，就是说尤其是如果父母腰都不好， 哦， 然后自己呢很早也开始腰痛， 嗯， 而且呢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不敢弯腰， 不敢弯腰， 不敢弯腰。像这种年轻人，我们在临床中呢经常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叫椎间盘的损伤，椎间盘突出了， 嗯， 这个有时候你要不注意，他可以在几年之内迅速恶化，最后需要手术， 哦， 这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要高度重视的，但是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常见。 嗯， 另外一个呢，年轻人很常见的这种腰痛呢，就是坐着腰疼，尤其上学时候没事，一工作以后啊，长时间坐着不动，坐着腰疼， 是因为上学那会儿还年轻 啊。对，上学时候开心嘛， 哦， 这一工作这压力大了，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事儿，这是一类哈。 嗯， 这个主要是一些肌肉的问题。然后呢到了中年人呢，其实我们看的最常见的是什么啊，他做了那么多年啊，他也习惯了，也坐得住了，容易腰扭伤，就打个喷嚏或者是什么事都没动一下咔就扭住了，然后大概是在40岁上下，尤其女同志很常见很常见。 哦， 但是这种呢给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啊腰扭伤的很恐惧，因为他扭伤了以后呢，他有一个最直接的特点，因为不敢动，就你完全动不了，你想动都动不了，然后就别人有的人就会说，哎，我会瘫痪啊，会怎么怎么样。 嗯， 其实没事儿，绝大部分呢在2周之内慢慢就好了。 哦， 但是通常呢可能你要完全好利了，可能得1到2个月，这就是腰扭伤。然后呢再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啊，就是50-60岁的人啊，其实这个时候尤其女同志啊进入骨质疏松的高发期了， 嗯， 很容易骨折。然后我见过特别特别多的，就是有的时候摔一跤啊，甚至有时候说咳嗽一下，这腰一疼一照片的骨折了， 骨质疏松带来的。 对 对，这是大概就是因为年龄段的不同，他的腰痛的原因不太一样。 嗯， 然后呢但是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听众朋友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偶尔腰疼其实没事儿， 嗯， 如果你腰疼了超过3周，那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最不用担心的反而是中年人，就是腰扭伤了听着很惊心动魄的，又不敢动，很吓人，其实没事儿。 我觉得那种一般不用等3周，立刻去医院了。 但是一个年轻人，如果父母腰也不好，然后最近明显的这个腰疼，而且就是不敢弯腰，最好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啊。因为我有很多的病例，就是你看着他半年，我们就复查的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就手术了 啊。 所以这种呢，早期呢给他加以控制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如果中老年的女同志， 嗯。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说65岁才算老年嘛，所以就是65岁都算中年。 嗯， 尤其比较瘦，然后甚至有些人呢还是喜欢吃素啊，这样他那骨头不是很结实。 啊， 打个喷嚏，然后或者说就老觉得就腰疼的比较厉害，他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厉害。 嗯， 那有时候去到医院一拍片子啊，骨折了，啊，大概是这样。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更常见的就是说，这个腰痛基本上是人类的共有的问题吧，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的坐那儿不动，因为大家现在都市里生活嘛，基本上都坐那儿不动，出现偶尔个或者一种慢性的腰痛，在我看来呢不必特别紧张， 也算是常见的问题了。 常见的问题， 哎，说它跟我们人类的进化有关系，比如说以前这要是4条腿都着地的话呢，嗯，其实相对来说对腰的这个承重没有那么的重力。 对， 但是现在呢，嗯，我们直立行走了，那么对于腰这样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连接部位的话，就是重力太大了。 对，是这样， 他就受不了了哈。 我这些年吧，有一个就逐渐的一个观点， 嗯， 就是其实两条，就是你对腰腿痛吧，你有双向的一个看法。一方面呢，其实绝大多数人不用太担心，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年轻时候当医生的时候，我印象中人大概就是活到70多岁， 嗯， 但是现在人好像平均年龄都要到90上下。 对，这个是有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的， 啊，对，每一年我们的生命平均寿命要延长3个月嘛，所以过了20多年，大家的我算了算，可能平均寿命比以前要多了好几年了。 嗯， 这个时候实际上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要说你的腰痛吧，比如说你就哪怕40-50岁腰痛，到70-80岁其实还撑得住，但是因为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以后，到了85岁、90岁啊，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高龄的老年人， 嗯， 内脏几乎没事儿，但就是一个腰腿痛，让他生活质量变得非常非常差， 就是骨头受不了了。 对对对，骨头受不了。所以我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是什么呢？ 嗯， 就是考虑到我们长寿的这一个情况 因素哈， 所以这个腰腿痛吧，应该在中年的时候积极干预。 哦，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特别深，就是你如果通过合适的运动，你身体变得强壮了以后呢， 嗯， 你能不仅是现在改善，而且为你的这个老年的生活呢会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嗯，我们说这个底子打得好也很重要哈。 对对对。 好，这就是刚才这个郭主任他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随着我们人体啊这个更加长寿了，那么呢更多的人可能在他老年的过程当中这种腰腿痛的情况也就变得更为普遍了。但是很多人就说了，那等那个时候疼的时候我们再说吧，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是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甚至中年，甚至中年之前，年轻那会儿，对于我们这个腰就要有一个适度的锻炼和保护， 对对， 有效的一种干预，才能让我们到了老的时候哈，才能坐在那儿，我们说享受这个老年的这个时光。 是是是。 嗯，要不然就受到腰腿痛的困扰了。嗯，好，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腰腿痛，每个人哈，不同年龄段的人导致腰腿痛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朋友就想问了，说既然它这么的常见，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自我，比如说检查或者是判断的方法，来判断一下自己这个腰痛属于哪一种情况带来的？比如说你是扭伤了呀，还是漫长积累的腰肌劳损呢？还是现在特别常见做手术的那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呢？嗯，自己能判断吗？ 这样，先教给大家呢几个简单的自我检查。 好， 那么什么需要检查？就是说，如果您已经腰疼了几个月了， 嗯， 如果你不腰痛吧，其实查出来呢，我倒觉得也问题不是特别大。什么呢？我们说啊，其实这种腰痛啊，无非就那么几个原因。一个呢是保护腰的这种肌肉，我们叫核心力量的减弱。这是年轻人腰痛最常见的。 嗯， 那么这个怎么查呢？有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专业的知识，但有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就是你站在那个穿衣镜面前啊，单腿站，但是就是好比说你左腿站住，右腿啊，我们知道屈把那髋关节屈90度， 哦， 这样站， 就是小腿要往上抬， 对，抬高， 抬平它， 抬平， 嗯， 屈髋90度站立，你左右对比一下。然后如果你的核心力量弱的话，你会发现你弱的那侧你站不直的，站得歪歪斜斜的。你像我左侧腰部的核心力量就弱，我右侧站的时候站得很挺而且很稳，左侧站就晃来晃去。通常你站不直晃的那侧就是核心力量弱，这是第一个。那么说啊，咱们直接就讲处理，如果你发现有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其实你就练这种站立本身就可以治疗。啊，我现在经常有时候等电梯的时候，我就会这么站一站， 抬一条腿。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说点像金鸡独立那种站法。 对对。 嗯。 然后其实这个姿势啊，稍微扩展一下，就是一个瑜伽的姿势，就是你把的手和就是悬空的那个手和腿再分别伸出去。 对，有。 啊，对吧？这个叫什么什么式？我记得。 瑜伽是叫鹤立式还是什么？ 它有好多不同的名字，还有 对，还有那个手上举， 对对， 然后呢，这只脚是往侧， 对， 就一抬起那个脚往侧歪。 他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锻炼的那侧你要直，你别问，就是但是只要你坚持一段时间，你核心量改善会有，就很简单一个锻炼 方法，你就会觉得你站得更稳了。 对，更稳了。 哦， 有时候你不见检查你不知道的。 这是一种自测的方法，能够判断 锻炼的方法， 你的这个左右侧的核心力量是否平衡，也是同时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 好，然后呢，第二种呢常见的腰痛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里面呢叫核心力量，外面呢叫运动的肌肉。这种运动肌肉呢，很多人会出现过度的紧张的现象。那你摸一下你后背，就是咱们腰旁开2-3公分的位置，那个就是运动肌群走的位置。 嗯， 你怎么判断有没有问题？好，你现在可以试着你把手放在那儿，然后去摸你的前臂，你摸摸，那是柔软的肌肉。然后你用力攥紧拳，你再摸那个硬度。 嗯， 好，那你摸你的后背，如果你的后背是第一种，就很柔软的那种，那没问题。但如果你摸那个后背你很硬，就跟像前臂握紧拳的时候那种感觉，你就有问题了。什么叫问题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前臂你握紧拳，你能坚持多长时间？ 很短， 你很可能20-30秒钟你会觉得酸胀了。 对， 这就是有很多人腰酸的原因，就是你的后背的肌肉运动肌群处于过度紧张状态， 它是在一直绷着那劲儿。 对，绷着劲儿， 包括我现在坐在这把椅子上我觉得不舒服就真的是后背一直在绷着劲儿，一摸是那种硬硬的。 对对 对, 对，很多的都是跟那个坐姿啊什么椅子不好导致的。 郭主任也发现我们这椅子不舒服了是吧我们跟这个建议一下该换椅子了哈。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说，如果你发现哎觉得我这个肌肉确实很硬， 嗯， 那怎么办呢？其实有很简单，其实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瑜伽的姿势，但你可以坐着 坐着练， 就是大家坐着呀， 嗯， 很简单，你向前下腰， 往前弯腰， 哎，对，就想象你的头去够地那个感觉，就是让你的两个手抱住你的小腿，头一直向地面伸伸伸伸伸，然后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把你的后背那个肌肉拉伸开。 哦， 拉一两分钟， 就是这个动作是一直持续一两分钟，还是说我可以起来再下去十秒？ 持续一两分钟或者持续几十秒钟都行。其实很多时候我记得瑜伽也有类似的姿势， 有的 啊，它实际上就是拉伸你的背部。 对，它其实就是尽量把肌肉拉伸。 对。就是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往下 对 弯腰， 对， 然后尽量用你的手去够你的这个腿，不是让你的头去够你的腿， 对， 不是头，就是这个向腿这个靠拢哈，拉伸背部。 那么好，第三个呢，也是我们说很多人也很常见的什么呀？就是你的关节僵了。我们的那个颈椎啊，我们的脊柱是这么一个结构，七个颈椎，十二个胸椎，五个腰椎，最容易僵的是哪儿啊？ 脖子吧，腰。 都没猜对。 哎呀，好吧，另外的那三分之一， 胸椎容易僵，所以你就有时候为什么会容易猜错呢？因为我们啊，你意识不到。 哦，对、啊。 因为我们经常动的呀，是颈和腰，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动的地方会容易僵，对吧？ 对。 但是其实你反过来想，就老动了，它不太容易僵住、 哦， 就是因为我们胸椎啊不常容易动，所以它反而会容易僵。它僵产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体会，你转头。你大概你轻轻向左右各转二三十度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阻力。然后你转到五六十度的时候，你会有轻度阻力。但是你要转完全转到九十度，完全转到一侧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啊，我以前不这样，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就到了我这个年纪，然后我在转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上背部疼痛了。 哎，让我试一下哈，我要是看到你那边是不是就算九十度了？ 对对对对。 哎，我感觉到，就是我感觉到后面 有一点隐隐的不舒服。 对，有一个就是拉扯。 它是什么呀？这个就是说，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你的上部的胸椎要开始参与到这个活动了。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的胸椎活动度上胸椎僵了， 嗯， 你做一个简单测试，就你发现你转头啊，你看不到旁边的人了。 哦， 其实很多时候是上胸椎僵了。 其实不是脖子的事儿、 啊，不是， 而是 胸 椎的事儿。 胸椎的僵。而还有一种呢，就是腰椎怎么测试呢？也是你双手抱胸。这个啊，你得先把那个腿啊骑在椅子上，就是说骑住以后啊，骑坐在椅子上， 骑坐在椅子上， 实际上 像骑个马凳一样。 这样以后什么，让你骨盆锁定了。 嗯， 这时候你再转，你应该向左右各转大概将近八十度到九十度，你应该能很轻松的转过去。嗯， 哎，这个我就感觉腰椎好像跟胸椎都有感觉了。 都有感觉。 对， 实际上呢，在我看来，你的那个下胸椎有点僵，因为你转的度数不太够。你应该这跟你们的这个 椅子也有关系哈， 因为你为了工作的原因呢，你坐在这儿呢，你需要主持人，你需要保持一个仪态， 对， 所以你的肌肉后背的肌肉一直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这种紧张的肌肉会把你的胸椎锁定，所以你慢慢胸椎就僵了。这种下胸椎僵硬啊，最常见什么呀？晚上翻身时候疼，就早上起来觉得背痛，有半夜都疼醒。然后我经常的就是，所以像这种呢， 对，我是容易背疼，不是腰，是 背 这儿。 对，所以大家看啊，这是第三个检测方法。我们说一个单腿站， 对， 一个摸一摸，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就是你查查你是不是背部关节僵硬了。 嗯哼， 那僵硬怎么办呢？我觉得呢，我们就推荐一个呢，就是说亲属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按摩。这个按摩啊，其实很简单，就看这是一个椅子， 嗯， 你反着坐，就是倒着坐，就是面朝那个椅背坐，骑在椅子上，然后双手呢趴在椅背上， 嗯。 然后呢，在你的那个这个胸前跟椅背之间，你加一个枕头。 嗯。 然后这样呢，椅背就你的背就能稍微向后拱起来。 对。 然后请家人帮你什么呢？就是你其实就是这样，你就从那个腰部开始，中线啊，旁大概一拇指宽的地方。 嗯。 然后你顺着往上捋，你能捋到一条很长的肌肉的，对着这个肌肉 两条。 对，两条对着这个肌肉啊，你用那两个拇指叠在一起摁，往里摁，摁进去，揉一下。 摁进去，揉 一 下， 揉 一 揉，然后揉那么两三下，一点点往上延，一直延到这个将近肩部那个位置。 您看我这个动作，就是一直从下往上捋着， 对对对， 然后 两个手指头叠在一起，这样能发上力。 哦、然后揉一揉上，然后揉一揉再往上揉一揉。 一般来讲啊，得力量比较大。你知道我在经常在诊室里给大家说这个力量到什么程度？ 嗯，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雾，北部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3-4级。今天晚上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物理康复科的郭显峰主任医师，跟您聊聊如何拯救酸疼的腰。 腰椎病可以算是职场发病率较高的常见病之一了。腰酸腰疼，直不起腰，您的腰部健康是否亮起了红灯？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缓解腰酸背疼，让您紧急避险，防患于未然？北京积水潭医院物理康复科主任医师郭显峰跟您说说职场久坐族如何拯救酸疼的腰。 下半段一开始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听友提问哈。李阿姨81岁了，22年前呢做过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目前腰椎仍然有突出，但是没有压迫神经，也没有椎管狭窄和这个跛行的情况，但就是走路啊感觉走不动。他想咨询一下郭主任，说这种情况做康复会有效果吗？ 通常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主要是这个李阿姨80岁了， 81了， 她有的时候啊，恢复的不会像想象的说能完全恢复正常。通常来讲呢，像这种走路走不动吧，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呢，医生的角度，他有时候会考虑问题比较复杂。通常要考虑你有没有血管硬化呀。有没有这个叫椎管狭窄，当然这也很多的专业术语，但是通常来讲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啊，就是说最常见的走不动的路的原因，就是我们称之为一个叫椎管狭窄的一个病。那么这个椎管狭窄呢，至少有一半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椎间盘的突出。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突到哪去了？突到椎管。椎管是干什么？对，椎管是干什么呢？椎管里面它是个管嘛，里面走神经的。所以你椎间盘突到椎管里，椎管就窄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但为什么说一半呢？因为这个椎间盘啊，位于椎管的前方，它向后突出吧，它关键它那个这老年人的椎管的后侧侧方后侧也同样会有一些增生的一些的结构，我们称之为像韧带硬化啊、增厚啊，也向前进入椎管。所以椎管狭窄呢，它会导致了一个症状。为什么说你为什么走不动路呢？它是这样，就是人的那个腰椎啊，你如果你从侧面看，像一个 C 型，就是它前就那个它那个中段是向前顶出去的。我们叫腰前凸。大家想想，就是你看那个挺而走险，挺胸叠肚，挺着那肚子后方就是腰 啊哈。 所以你挺着就挺着肚子，那说白就是腰前凸，是这样。腰向前凸的时候，椎管会变窄。那你想一想，你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腰向后屈， 对吧？ 嗯， 腰向后的时候椎管会变宽，所以这样的一些患者呢，往往是椎管狭窄的人啊，就是坐着没事儿，骑车没事儿，因为骑车那姿势其实就是 坐着， 嗯，他就走不了路。 走起来的时候，他就正好反方向了，就压迫了。 对对，往往呢，很多的患者就跟我讲说，我得蹲着。就是我原来我有一个病人，就跟我讲说，你看，哎，郭大夫，我练你的操有效了。说以前我从你们医院大门，你走到我那个诊室，大概需要300到500米吧。 嗯， 他说我以前我得蹲三气儿， 哎呦， 现在呢，我蹲一气儿就行 了， 哎，对就行了，他就觉得很高兴。就是说，有的时候，当你失去健康的时候，我发现这人真是的，就是说，哪怕一个很轻微的改善，都是那一天最高兴的事儿。 没错。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椎管狭窄的一个患者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解释了，就是你向后弯腰的时候，椎管会变宽。 嗯。 对吧？ 嗯。 所以，很多老年人他怎么办呢？他就扶着个小推车走路。小推车走路就等于我们说弯着腰怎么，那没办法，你就这么走。 哦，尽量让你自己身体的那个区位处于让椎管变宽的那样 的 一个姿势。 对 对, 对。但这样呢，我们一般啊，有时候教患者练一些简单的体操也管用的。嗯、但是那个体操干什么呢？就是练着把腰练着向后去。 哦。 那你能练什么呢？其实你想想，无非就那么几个姿势。第一，你坐着， 嗯， 坐那儿，然后向前下腰。 往前哈腰， 对， 嗯， 然后这你躺着怎么办？躺着仰着，如果你仰卧位，仰卧位你这腰怎么向后去啊？你过不去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姿势，就是你先把腿蜷起来，蜷起来以后，蜷着腿躺床上，脸朝天，然后这时候你腰向后去，你就能使上劲儿了。 这个动作老年人一般做不了，这个也算一个瑜伽体位 啊、对。对， 不好做这个， 但是你可以尝试 尝试哈。 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这个姿势，就是。仰面朝天，蜷着腿， 嗯， 然后这时候让大腿啊去贴肚子，这是一种下腹肌的练习。 对，就是人打折了， 对，打折 这个姿势， 你就坐上20-30个，这个我们说大腿去贴肚子，练20-30个、 嗯， 这也是一种锻炼。 哦， 还有什么呢？你怎么还能可以让腰向后呢？ 嗯， 跪在床上，跪在床上，然后这个腰向上拱。 啊、哦，往前哈、 哎， 你可以脸往床铺上靠，同时是跪着这样一个姿势。 这也是一个瑜伽姿势。 哎、 你想那个猫就那样，就 是、对，那个叫猫式， 对，猫式 就是很舒服。你往前越趴，然后呢，尽量拱背。 效果好不好呢？出乎意料的好，因为我当时教别人练这个操的时候啊。我也没指望它有多好，但是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专门给我打电话说：“哎，郭大夫，我练你那个好的了。”然后是好的，后来我有的老年人别的问题在找我看病，说我练你那个操， 嗯、 我这5年就没犯，然后我现在天天坚持练，就是 挺好。 对，但是 在这儿我就发现哈，也得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得怎么个坚持法？一天做几次啊？我们说这个它才能真正达到所谓康复的这样一个效果。 你一早一晚做一下，每次做个5到10分钟足够了。 就是早上您要起床的时候， 对对，做一做， 就算是唤醒自己的这么一个操， 对， 晚上要睡之前算是催眠的这么一个操。 对，哎、对，做一做。很多老年人有时候呢真的是很�刻苦，他跟我讲说我每天做3次，每次做20到30分钟。他为什么能坚持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在 有 效 果呗。 有效果。 我就说一个我觉得刚才听了最简单的吧，就是这个双腿您可以跪在床上，然后呢尽量的把您的手脸向床来靠拢，手往前伸展，然后尽量的拱背，这就是一个瑜伽里边的猫式。 对对对， 我就练这个姿势觉得特别舒服。 对，因为你那个背部僵硬， 对， 所以这个姿势可以让你背部的关节 打开。 你看 看， 所以这里面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是什么呀？我们的身体很聪明，它身体啊会选择一些你自己觉得合适的姿势， 你自己就会感觉到舒服的。 啊、对对对，大家只要发现哪个姿势觉得自己钻很舒服，你坚持做肯定没坏处。 其实就一个动作，您要是觉得舒服，就一直做这么一个姿势，其实都可以的哈。 对对。 哎，很多人也想问了，说一提到这个腰酸背疼啊、骨骼问题，就会想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但是今天呢，郭主任是来自物理康复科， 嗯， 这物理康复它到底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物理康复啊，在欧美国家是一个发展其实非常好的一个专业。给大家说一个花絮啊，我大概。看那个美国的正式的新闻报道，就是在过去连续4-5年之内，我印象中， 嗯， 叫物理治疗师，就这个行业的，就是通过物理治疗给 患者治疗的，一直是全美十大最佳行业之一。这不是医疗行业十大啊，它包括说从董事长到赛车手到电影明星，到主持人， 就所有职业 十大之一 之一 啊。然后呢，说女性物理治疗师是社交网站最受欢迎的约会对象。 哇塞， 他这个意思啊，我哥，他就这个行当是干什么的？ 嗯， 其实是一个文明发展的一个产物。就是大家呢，现在呢，就是你各种慢性疼，行动不方便，以前就忍着了。 对。 现在来讲呢，这些疼痛啊、不方便啊、无力啊，其实有时候它不是那种吃药能解决的。 嗯。 它很多时候就是你去找物理治疗师，因为我们说很多的疼痛啊、僵硬，其实就那几个事儿，你关节僵了。那物理治疗帮你松一下关节， 嗯， 这时候我们中医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强项， 什么按摩呀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你运动身体的肌肉变得太紧张了，物理治疗师教你怎么去拉伸， 放松。 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医的强项，比如说他做按摩， 嗯哼， 他做这种熏蒸有很多效果。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的我们叫保护关节的核心力量变弱了， 嗯， 物理治疗教你怎么训练，这是西方的强项。 好，您看看哈，这是应该说现在医学上，就是过去我们都说你开药也好，然后打针、做手术这些东西要到医院里面去找医生，但其实如果你只是希望通过学习一些动作回来练习而改变你现在身体上腰酸背痛的这种不适的话，您也可以去找医生，有专门的物理治疗师哈。好，哎，我也想问问临床上有没有这样特别典型的案例，这进行了物理治疗的和不进行物理这个训练的就是差距大不大？因为对，我们就说那个腰椎间盘手术的吧，以前我们有好多电话，他们都做过那个腰突的手术，有的人就直接回家了，回家说怎么办呀，年纪也大了嘛，躺着这一年之后说就感觉不太会行走了，就没有去做什么这个物理的治疗。 我给你讲两个实际的例子啊，就是都比较有戏剧性的，一个讲颈，一个讲腰。 嗯， 那颈是什么呢？因为刚才解释了很多那个颈痛的病人啊，他就那个上胸椎僵。然后我们医院的呢有那个轮转制度，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年轻骨科医生都要到康复科来轮转。 嗯，轮岗。 哎，对，到这儿来学习一些康复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一些技巧。然后呢，我们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那个刚到我这儿第一天跟着我那个出门诊的那个年轻的那个骨科住院医，他是本身手术医生。然后我就当着他面我说，哎，我跟你讲，我说这个你看啊，效果很好。然后第二天他跟我来说，哎，那个郭大夫你知道吗，他说他刚结婚嘛，回家丈母娘脖子疼 用不上了， 他说我给我妈推了一下，他当场就不疼了。 天哪，太神了。 所以说呢，你可以知道什么呢？第一，它确实有效。 Uh-huh. 第二，非常简单，学。他就看了一眼，然后回去， 他就用上了， 哎，马上就不疼了。 这小伙子也是够聪明的。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经验。 对。 啊，他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这种就是你要小的技巧。如果你要是不推这一下，把这关节啊，他可能疼好几个月。 嗯。 吃很多药。然后呢，甚至有人疼得睡不着觉， 没准还拍片子，又干嘛， 啊、对对对， 花不少钱。 对，有时候就一些很小的技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一病人，我印象特别深，什么呀？他说从山西专门找我来看病，他那个路上堵车，说他开了17个小时，家里人陪他呀。 嗯。 他就是臀部疼痛，然后串到那个大腿、小腿，走路呢就是扶着双拐进来的， 窜着疼的那种。 对，开了一夜车，很痛苦，到这儿来。然后呢，他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担心是不是说椎间突压神经了，但是我一看他的检查，我觉得不是，我说你这个大概是臀部的肌肉一种痉挛造成的。然后呢，但是这种臀部的痉挛为什么痉挛呢？它是腰部的肌肉无力，然后呢人呢会动用臀部的肌肉来补偿腰部的无力。 哦。 但是这个臀部的肌肉它平常不干这事儿的，你让它干时间长它受不了。所以我们一般治疗什么呢，就臀部的肌肉稍微让它放松一下，腰部的肌肉让它强化一下。我一共给他做了15分钟治疗， 就好多了， 扔了拐杖跑起来了。 天哪！ 当然了，这种让人 他的臀大肌太累受伤了，抽筋了。 这种啊，让人很愉快的治疗呢， 嗯、 大概在我们所有门诊病例中1%、2%，但它有很多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它，因为我自己做了十几年的骨科医生，做手术的医生， 嗯， 然后我自己就知道，如果你没有这种技巧，这样的病人你光吃药，基本没效，你去开刀。肯定还没到那个开刀地步，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呢，为什么说在国外那个物理康复治疗，我们知道康复学专业它发展很好，它能实在的帮助你，就是它其实并不是说能够你说要死要活的时候呢，或者整个非常严重的伤残的时候，这不是它的一个强项。但是就是在我们都市生活里，就是面临我们都市常见的各种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小的技巧，这儿弄一下那儿弄一下 可能就好了。 对对对， 好，您看看这是什么呀，就特别提醒大家哈，对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腰酸背痛，其实呢适度的或者说准确的一个这个物理康复治疗，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很多问题呢千万别痛到它变成大毛病了， 对， 有可能原本就是像您说的几个小技巧就解决的问题，如果您不去解决的话，时间久了有可能就到手术的程度了哈。 对对对， 好，微信网友携手医生他问了，他说有的时候这个腰底部突然就是窜着疼，尤其是上楼的时候，他做了骨密度的检查，说是骨量减少，骨量减少是不是就快骨质疏松了呢？他是58岁的女性。 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就是如果上楼的时候突然窜着疼吧，因为我们通常要看几个疼的位置，通常的疼的位置，就是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就骨量减少。骨量减少的问题呢，就是说明它确实已经开始骨质疏松了。有一个世界卫生的组织的统计，大概有20%的女性在一生中会骨折，发生率很高的。 嗯，好可怕。 实际上大部分骨折都发生在50岁以后，它的原因就我们称之为脆性骨折，就是 骨质 疏 松了， 很轻的一个受伤。就伤了，所以如果骨密度有骨量减少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他像大医院，你包括像我们医院啊，北京医院，我知道很多医院都有那种骨质疏松门诊。 对， 啊，你评估一下，做一些治疗。 嗯。 这是 对，我们在这儿先提醒一下携手医生哈，很多大的医院都有骨质疏松门诊，在这里呢就不仅仅是单纯补钙一个问题了，因为很多骨质疏松患者单纯补钙已经没有效果，它是骨质疏松针对是有治疗的药物的，您可能需要上这个了。 至于他刚才提到的就是上楼的时候那突然那种烧烁的那种 窜着疼 吧，这个事情实际上呢 是有多种可能吗？ 有多种可能，但是有一个小的招数，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怀疑他有时候我们就要称之为骶髂关节的一种损伤。 骶髂关节在哪儿？ 对，就是你的那个腰部再往下一点，系腰带的，就是说你的往下，就是你的那个 腰带扣底下， 然后呢大概从中间旁边大概2公分左右的那位置。这很多女性啊是这样，有时候跳舞啊，有时候下楼蹲了一下，我们说就那个，就那时候有一个纵型的关节，纵型的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的有五个腰椎向下落在骶骨上。骶骨怎么把力量再往下传呢？它跟旁边髂骨形成一个关节，把劲儿传过去了。人的结构就相当于一个环儿，上面拎着一根棍儿，就那样。那个棍儿就是腰椎，它往下一戳，戳到那个环儿，那个就是那个底下就 把环儿给戳伤了吗？ 对，底下就是骶骨，旁边就是髂骨，骶髂关节 就那儿。 对，所以这个有一个小的技巧呢，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反复发作，可以试着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骨盆呐，就是骶髂关节是属于骨盆的一个关节，骨盆呢， 靠下， 你可以想象像一个桶，这桶裂开了，就相当于骶髂关节伤了。 哦， 要裂了你怎么办？你外面加一箍。你怎么在骨盆上加一箍呢？就是你不是平常系腰带吗？ 嗯， 腰带底下再系腰带， 就是有点往胯底下系腰带。 那个第一个腰带是系在腰上的，第二个腰带在腰带底下，那腰带就对着骶髂关节，就相当于给骶髂外面加一箍。 我就想问您，是不是有专门的这种设备？比如说以前我们不是有那个护腰？这个有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东西？ 有，但是没必要，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弄一，或者说 系腰带感觉它不舒服吧， 他就是不舒服 啊，就让他不舒服 啊。不是，这没办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反复的有这种伤，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技巧， 就是可以试一试。试多久？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最近几乎每天都犯呢，就带上。但是我们讲啊，人吧，尤其过了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这儿疼那儿疼极为常见，有时候医生呢他有一个判断，就觉得值不值得大动干戈去处理。 嗯， 像这个情况如果觉得不是很常见，你也可以不管它，我们人体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通常可能过了一夏天就没事儿了。 哦，还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就特别担心，比如说自己要是这个腿啊哪儿这么疼，我可能最多挺一周或者是两周。我观察了之后发现它还疼，我就心里边该琢磨，我是不是用医院去拍个片子什么的。 对，骶髂关节啊，照片也照不出来。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是从临床判断，就是看你是不是那个位置在痛。 哦，好吧。 然后就补充一句，就一个你带一个腰带， 腰带， 第二可以做一个锻炼，躺床上， 嗯，歇水一声挺好 的，把那个腿蜷起来，然后让你那个大腿去靠近肚皮，这个我们叫下腹肌的锻炼， 仰面脸朝天的， 对， 然后呢把你的腿蜷起来，尽量的往这个胸那个方向来靠， 对对对， 嗯， 主动的练啊，别用手去拉，就是靠你的那个我们叫下腹肌力量， 哦，不用手去搬的， 对对对，就是你就有那个劲儿，就大腿就贴住肚子， 尽量往肚子 练三十个，一天两次，也许有效。 也许有效，携手一生，咱们可以先来试一下哈。一是这个脸仰面朝天的，然后呢，把你的这个腿弯曲，尽量只用腿的力量，尽量的往你这个胸腹部这边来靠拢。三十个一组，每天做它两次。还有就是，如果上下楼的时候还有这种窜痛的感觉，腰底下我们再多系一个腰带。对，在这个尤其疼的时候哈，来试一试是否有所缓解。抓紧时间看看田耕的提问，他说呢，他这腰啊坐的时间长了，起来之后就疼，感觉就是腰直不起来，他得稍微弯一会儿才行，这是怎么回事？是腰肌劳损吗？ 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型的概念啊，这个腰啊，你从前中后你可以分成三部分，前三分之一呢实心的骨头是承担体重的，中间呢三分之一空的走神经的。后三分之一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叫关节， 嗯， 这个关节你就记住吧，就是你坐着的时候那个关节是张开的，但你往起一站的时候那关节一下就顶住了，所以呢我们说呢，像他这个情况就一般常见于就是35岁以后的人， 哦， 然后呢往往呢因为他坐着的时候那个关节是松的没事儿，往起一站的时候啊两个骨头一顶，然后就疼了，没什么太大事儿，这个呢有的时候就做一个简单的拉伸动作。 怎么拉伸？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教过 往前哈腰的那个， 哎，对对，你坐在椅子上，然后呢向前的慢慢的下腰， 对， 就是头去，你有一个 够地 想法，头去够地，然后把你的背部拉伸二三十秒钟，做那么两三次， 嗯， 另外一个还是刚才那个动作，就是我们称之为你的下腹肌要练强，练强了以后呢它可以让你的腰椎放在一个更加压力少的位置 啊哈， 然后呢就是这样仰卧在床上，然后呢腿蜷起来， 嗯， 然后让你的大腿用力去靠近腹部， 对，不用手够， 对，主动的发力， 主动发力 做三十个，一天一早一晚做，就会效果好，效果还可以的。 工作关系腰肌劳损，整天腰疼该怎么办？也是可以试用这种方法的。 对对对。 哎，还有他还问说这个腰疼手还麻怎么回事？ 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原因，腰疼的可能是腰的问题，如果手麻的话呢最常见的还是颈椎的问题，他如果手麻经常出现吧，最好还是去见一下医生。我们说如果引起手麻的原因呢，如果按顺序来讲，第一颈椎，第二呢有一个就是手本身的问题，叫腕管综合症。 哦，腕管综合症。 对对，但这 个 需要专业医生的判断，都有相应的处理方法。 什么鼠标手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这个情况还是要单独来判断的哈。总之呢刚才我们这个郭主任已经说了好几种锻炼的方式了，首先是怎么来自判，然后呢再进行有效的一些动作的锻炼。郭主任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现在那个就是咱们现在有那个叫京医通，那个微信上挂号是非常 方 便的，你上网一搜到积水潭医院这个康复学科叫知名专家，因为他现在没有名字，但是呢那个就是我，只要现在提前一周挂上，我觉得就是只要能挂上，你到这儿肯定就能看上医生。 好，提前一周挂号就可以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这个是康复医学科知名专家的号，基本上就是郭主任给您看了哈。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健康加油站将继续播出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五一特别节目。有调查就显示五成网友承认有睡眠问题，工作压力大是影响睡眠质量的罪魁祸首。那么如何才能睡个好觉不做特困生呢？明天啊我们将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跟大家说说晚上不困早上不醒怎样才能睡个好觉。好的，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 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展翅花盛放。

she really means to me。